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九八二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九八二活力榜开车了，大家要上车呀。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九八二活力榜。 对， 这时候应该是大左。 你是在等我什么？ 对，大左不是说哦，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来调一下镜头，让我们俩变得美美的。 对对 对，这个是非常，我再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好，我们调一个小时镜头。 嗯，好了，够了。 好，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我们正式来给大家打招呼。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关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在右下角点击我们的直播入口哈，应该是入口，然后就可以参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直播互动了，都可以看到我们哦。 对，然后 大家都长什么样，月月长什么样的。 对，然后这个抱着一个这个非常期待的心态，然后点开了这个视频直播，然后怎么会长这个样子？ 我走错直播间了吗？ 你开玩笑了啊！对，这个还是希望 大家，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刚刚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一直播，第二种是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都可以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咱们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吃啊，小暑的时候应该吃点什么啊？还有这个大佐带你游世界。今天呢，咱们来聊点什么呢？ 吃喝玩乐嘛，就是乐吧这一项。就开开心心的，那怎么最开心呢？我不知道大佐前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火的节目，中国有嘻哈， 中国有嘻哈， 对 ，hip hop， 一寻思你就说这个， 对对对，然后后来里面就有一个词啊特别火，你知道什么词吗？ 你用 freestyle 吗？ 啊，对对对， 你用 freestyle 吗？给我一段 freestyle， 谢谢，给我一段 freestyle， 模仿的太棒了，对对对，就是吴亦凡，然后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反复的在你有 freestyle 吗？然后给我来一段 freestyle，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词。于是呢，他的各种关于 freestyle 的这个相关的东西都出来了哈，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他的口头禅，然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各种不同的 freestyle， 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盘点的也是跟 freestyle 有关的。那刚刚说到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先回顾一下 中国有嘻哈， 对对对，看一下它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子可以给我们呈现出来这种 freestyle 的哈，我们看。 其实唱的前面的这一段是 R&B， 它不太像我们现在说的 Drake 那种 melodic rap， 就是旋律的说唱。 对， 你可能唱歌更有优势，但是你要更偏向 rap 一些，因为 R&B 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分。再来就是我觉得 整体的感觉就是确实能看出来你在 club 里面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就是你带动气氛是 OK 的，但是你还要注重你的技巧啊，加 看好你，看好你，我觉得让我看出来一点中国版的 designer 的感觉，他让我觉得他比较放松，包括舞台的这种传达跟态度都是我觉得今天选手里面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那我的评判中还有一个就是节拍节奏，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其实是有个人特色的，但是确实唱到后面他有一些抢拍的这种情况， 他知道什么时候做 break 什么时候再去进，他的 flow 有不一样的变换、 把60秒呈现的最精彩的实力是最强的优选手，是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不服的时候，那你既然不服的话你就证明你自己，是我确定的是我按的一定是我知道是在我个人而言是有瑕疵的，即使这轮给了他，他到下一轮也难以存活。对，我会越来越严苛。 越来越严苛 的，越来越严苛。New freestyle 吗？ 就是 freestyle 吗？大佐，我要 freestyle， 你是 yo， 来个 freestyle，check it out， 是真定果子，咱来一套。我说鸡蛋， 好好 你说要 鸡蛋，要 鸡蛋， 要 鸡蛋， 多少钱，老板？ 好了，这个月 99个鸡蛋。 您今天的煎饼果子一共打了99个鸡蛋啊，售价365块钱。 要 ，是不是？ 对对对，刚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段视频就是我们的吴亦凡在中国有嘻哈节目当中啊，说出来了他在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当然他也是反复用 freestyle 来考量选手，让他们即兴去说出自己的嘻哈，说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哈。那所以呢，很多人就决定了要尝试一下，比拼一下自己的 freestyle， 来看。 有 freestyle 吗？给我段 freestyle， 请问有 freestyle 吗？ 我在这里，你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这里这里，咳咳咳咳咳咳咳咳，看着我们 PK， 最后一罐可乐一定要我喝。你想喝可乐，挡可乐，不想让你喝。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I got here first, you got here after me, bruh. You think 'cause you's a 老外 you get first dibs, bruh. Nah, bruh, I don't think so, bruh. This is China, bruh. This is my house, bruh. No freestyle, man.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你先来了，所以女生有先对吧？所以你要承认你是女生对吧？ 可乐喝了会发胖，可你本来就很胖，熊猫那么胖，橘猫那么胖，馒头那么胖，土豆那么胖，海豹那么胖，大象那么胖，越办越办越办越办越办，胖胖胖胖。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I like coke because I'm freaking dope， There is no hope for you to get this coke， Nope， You say I'm chubby， Well this is healthy fat， Better than being a twig so skinny。 After this rap is over you gonna be broken half or maybe into three。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你觉得你有 freestyle， 可吴亦凡觉得你没有 freestyle， 他一定有哈就有200个 rapper 在你的楼下 freestyle。你确定你有 freestyle？ 我低个头，吃个面就可以 beatbox。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没有 freestyle， 你没有 freestyle， 真的没有 freestyle。 Why are you talking about Chris Wu？ What I'm talking about is you and how you actually freestyle like poo。 Chris Wu？ Why you talk about Chris Wu？ All I know is that anyone can freestyle better than you。 有 freestyle 吗？ 有你有 freestyle， 没有没有 freestyle， 我有 freestyle， 你有没有 freestyle， 还有没有 freestyle， freestyle，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 freestyle， freestyle， 有有有有有， 我实在是唱不下去了， 哦，已经嗨起来了。我看我们的网友朋友啊，刚刚有一个 seven， 然后小太阳七，他就给我们留言说又又又，已经开始互动起来哈，大家所有的网友们，在一直播的网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活力酒吧，我们的酒吧魔力榜。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 freestyle， 大家有什么自己的 freestyle 吗？赶快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嗯，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啊，就是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酒吧，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现在为您正在直播的酒吧活力榜的实时的盛况了。 对， freestyle 要来一段喽。 对，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红旗招展，看到看到我们身后人山人海了吗？没看到那就对了。 有有有，大家都别这个手是哈，其实这个很欢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它都属于那种嘻哈文化当中的一种。 对，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嘻哈 hip hop。 到底什么是嘻哈？就是大家从可能从小就开始听到这个rap， 然后 rapper， 然后嘻哈 hip hop 等等，就是但是肯定没有就是一个系统的了解怎么做这个 freestyle。我这。说话像吴亦凡一样， 就突然开始了 freestyle。 对，就给我一段 freestyle 来解释一下这个 hip hop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我们接下来就用我们的 freestyle 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 hip hop。 hip hop， 嘻哈。 需要。 你要给我伴奏吗？啊，考验你口活的时候呢。 讲什么？ 嘻哈呢 ？Hip Hop 是由两个分开的英语俚语组成的“嘻”字啊，一个是“嘻”，英语呢就叫做 Hip。早在1898年就出现在非洲裔的美国人白话英语当中，也就是它的意思啊，就是知情还有察觉的意思。那其中第二个字“哈”呢，英语当中是 Hop， 也就是跳跃运动。所以呢，一二三四。 跳跃运动， 什么体操第 转体运动第一项开始。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就是咱们的 hip hop 了。 这是它的字面的意义啊，字面的含义。那么在 什么鬼 hip hop？ 广播体操吗？ 被我们玩成了玩坏了啊，整段垮掉。1978年的闪耀大师与狂暴五人的成员。凯斯·牛仔·威金斯率先的将两个俚语合并使用，并且通过快速的唱 hip hop hip hop 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面模仿了行军士兵的节奏与旋律，用来戏弄他刚刚加入美国陆军的一个朋友。牛仔呢稍后便将嘻哈节奏带上他的舞台表演，于是呢这个乐团经常与认同这个音乐新的音乐形态的一些艺术家一同去表演，并且称呼他们为嘻哈者，也叫 hip hopper。最初呢这个名词被认为有些不尊重，但是很快他们就视为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和新的音乐文化。其实我刚就是给大家介绍完这些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他是来给这个加油鼓劲的，给这些军士兵啊这个打鼓点的，打节奏的。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号子，劳动 劳动号子， 对，是不是有点类似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哎呀完了又垮掉了， 整段垮掉。 对， 对， 对， 对， 这肯定不是 hip hop 吧？ 那我觉得这种有点相似，有点神似哈，都是目的或者是它的作用可能是一样的。 对 对，然后都是这种感觉，但人家是比较欢快的嘛 ，hip hop 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通过这种嘻哈的这种快节奏，不仅让大家这个动起来，然后摇摆起来，同时也是就是鼓励大家的一种方式。于是呢，很多很多很多的网友们。也是按耐不住了自己雀跃的小节奏小步伐哈，在网络当中 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 freestyle。 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改版的，是不是要勾起你的回忆呢？ 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再给你最后10秒钟啊，10 9 8 7 6 5 4 3 2 2按下2，整座广场下面大家鼓大家跳， 就凭你这心跳血压高， 你每天练了够就能上好学校， 你上过大学 全是大空调，这能鼻子的鼻动红来的 绝不可能， 喝的 爆炸，说的就是你妈， 我妈牛头马大， 你们二狗把他斩于马下。人这一生当中啊，会遇到不少 屁股 误会、呼吸急促、想到大老好佛、大画像、生死在深渊之前，我学人了吧。 哦，和你的儿子是个小胖子， 好了， 我的儿子，你不管 不管， 我们就不管，这就叫我们不出声。 我对你很失望，我对你很失望。 这个是剪切版的，我们姑且把它当做成一个 hip hop 的一个，就是一个 freestyle 吧，就是真的是网友在用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剪辑出了一个快闪。 其实我觉得这个投错区了吧，这个 投错区了，我找错地儿了。 我感觉这更像是一段鬼畜。 对，但是就是那种快闪的感觉。我们姑且把它放过来哈。然后因为其实 freestyle 我的理解是就是比较自由的去表达，自由的去就是去畅所欲言，然后去表现出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想法。 从它这个英文单词你把它拆分开来看啊，你看这个前面是 free 就是。自由的 style 就是风格，一个自由的风格，然后到了这个中国有嘻哈里边就变成了你有 freestyle 吗？你有一段 freestyle， 它其实就是你看吴亦凡当时也说了，为什么要考验这个 freestyle 呢？因为就是作为一个 rapper， 我今天好像一个 rapper 啊，就是作为一个 rapper 来讲，他不仅仅要能够唱率先写好的词，就是配上音乐，还要唱那种非常即兴的，就是我看到了什么就把它唱出来，然后还能表达出我想表达出那种意思来。这个才是 freestyle 真正的意思。 不仅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他之前的很多段子的一些积累哈，都是非常考验的。那假如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用自己的 freestyle 去主持的话，你想怎么样？ 整段垮掉， 整段垮掉， 没有任何。 也许大家都看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都躺下了freestyle 嘛对，给大家开个玩笑哈。 看着我面前的直播间呢freestyle 又好，我这个节奏点好找错了。好，对，因为我们这个吴亦凡他是在这种嘻哈我们叫 嘻哈这样，对，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当中去说的 freestyle，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顺带给大家介绍关于嘻哈的这些事情哈。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大概什么是嘻哈， 科普了一下什么才是 hip hop， 就是最早的一个形成啊，形成于1978年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音乐的故事了。 对，时间很长了，有一定的积累了哈。但是可能我们在国内还不是特别的兴盛，在某些地区还是挺火的。然后所以现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还确实带火了大家对于嘻哈的热情。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嘻哈。那么嘻哈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元素，那么其中第一个元素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的就是 DJ。 DJ 对，就是你看我们有些就是做电台节目的人啊，就比如说音乐电台的就会把自己说成大家好，我是 DJ 谁其实这个 DJ 呢，它就是广义上来讲，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刷碟子的那个噗呲噗呲颠颠颠颠颠，对，打碟的人， 刷碟 刷碟子， 刷碟是那个就是拿布，对，他是在打碟，打那个， 对， 打那个节奏， 就是把这个通俗称之为转碟子的人就是把这个转碟子视为一种音乐上的乐器艺术，就是一种电子音乐的形式。然后这种作为工具来生产不同风格的音乐啊，一切技术包括这个切音、刮擦、身体上的 track、吊针、混合和多种混合都可以被使用。当然刚刚我说了好几种就是音乐上的专业名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来给你一一讲解一下啊。这 你真是，我感觉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好，请说呀。 啊，好，这个 大佐说他要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 切音的意思呢？ 我给你加了难度。 切音的意思呢？ 请不要 找到一个音符，拿起一把菜刀， 啊， 切音啊，刮擦呢？找到一个音符，刮。 我还以为你说在那个碟子上面拿一个玻璃板，然后滋，就是世界上吉他最难听的声音， 好可怕 的声音。好，我们的节目怎么变成这样了？不是一个科普常识的吗？好，我们接下来说啊， 一般来说呢， 刚刚是 一些元素。对，一般来说呢，这个 DJ 啊将会同时使用两个唱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去夜店啊，或者是在某些大型的音乐 我怎么觉得我像刷盘子， 或者在音乐会啊那种就是大型的音乐聚会上音乐节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你都会看到这个 DJ 是左手一个碟右手一个碟两边一起，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起打碟了。你不要用这样的表情好不好， 整段垮掉， 人家来了一段 freestyle 的歌而已了。 哇，好棒哦。 哎，对，这个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不要哭 了。好好，继续要跟大家说 第二个碟呢，它连接的是一个接收器啊，一个喇叭扬声器混合器和各种其他不同的电子音乐仪器。然后 DJ 呢在这两个正在旋转的唱片之间用以上列出的方法，就是刚刚那个切音刮擦身体上的 track 吊针等等这些方法，来产生一个独特的声音，即两首不相干的歌曲看上去会仿佛被合成仪器一样。因此 DJ 和音乐制作人不应该被人们混淆，就是 DJ 他是现场的，就是喳喳喳偏偏喳喳偏偏偏 滋 滋滋偏偏偏，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嗯，大家好，我们是 DJ。 大家好，我是 DJ 大佐啊。 嗯，大家好，我是 DJ MC 月。突然就没了自信。 然后这个世界上比较著名的 DJ 呢，有这个闪耀大师、非洲班塔。非洲班巴塔、魔术先生、DJ 杰西杰夫啊，还有来自这个EPMD 的 DJ 史克雷奇等等等等。如果大家这段时间在北京，就是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吧，就是工体有一个夜店找到了全世界的百大 DJ， 然后来这边做活动，然后他的那种盛况。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 freestyle。 哇，而且我相信大佐说的这个盛况里面还包括一个元素，因为好像他打碟底下的人都会配合去跳舞， 对， 就非常嗨，然后燃爆的那种感觉。对啊对啊，大家举起双手一起嗨起来那种感觉。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Yeah, put your hands up. 对，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好多 DJ 总是爱说的一句话，因为要调动现场的气氛嘛。你一个 DJ 在上面打碟然后就是弄一些很嗨的音乐，然后来使下面的人跟你一起来嗨，然后左右手啊就是往这边往那边。就是我之前我记得 你再说这又成了跟着我左手往这边往这边， 今天从这首歌里边出来啊。 好， 我记得之前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DJ， 然后之前一直在放那种特别嗨的音乐，摇头啊这样的，然后突然之间马上到高潮的时候再切了一个二弦硬音， 突然进入了凄凉的模式。 对， 要开始讲故事了。对，这个刚刚跟大家讲的啊，这个特别嗨的盛况一定包括跳舞。那么在欧洲呢，其实这样的观念会更加持久，在那儿呢 MC 很快就会变成嘻哈的焦点中心，而且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觉醒使得一些 DJ 也是找到了这种卡带艺术，创造了这样一个现场转盘的这样的一种表演哈。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打碟呢，来看 了。Engine number 9 on the New York Transit line. If my train goes off the track,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Let's go. 酷啊！而且我刚刚也是现场请教了大佐哈，这声音到底是如何出来的？每次见他玩那么嗨，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啊。嗯，就是、 跟我们讲一讲呗，分享一下。 万一真的有这个专业的人士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我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露馅 儿吗？没关系，没关系，你先抛一个砖，然后引发我们网友们赶快告诉我们，跟我们交流啊。 应该啊，就是大家看到刚刚不是说两张碟嘛？就是他会放两张唱片，就是刚刚给月月讲的时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用那种 CD 机转转转，它不是会有卡碟的情况吗？我猜测啊，应该是这个刮擦，应该就是当时那种卡碟，然后您手指一碰它，它就会出现那个滋那个声音，然后或者是正着放啊，倒着放啊，其实这些东西，猜测猜测，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如果大家知道更好或者是更标准的答案的话，赶快在直播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留言哈，跟我们交流一下你对 freestyle 的理解，以及你对于打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呢？是不是要嗨起来了呢？ 对，其实这个 hip hop 包括这个 rapper 啊，它还有这个 DJ 这方面的东西，应该是近几年，应该十年之内，才在中国特别的流行起来的。 对对对，之前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然后后来可能在一些夜店或者比较嗨的一些这种场合演出当中，会有专门的 DJ 啊，就是在现场打碟。 对对对对，就是从最开始的，我记着80年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期节目里面、 在呢。 有一期节目里面， 是你做的那期节目吗？ 咱们用了一首背景音乐，就是最后那个榜单里边用了一首背景音乐。那个背景音乐呢，就是上个世纪。不是什么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国外比较火的那种叫做迪士高。 哦，迪士高还真的挺有名。 他还不叫 DJ，还不叫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听， 有点类似 disco 那种， 对，就是类似于那种东西。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从国外先传到了国内，大家不是说去蹦迪嘛？对，之前这个。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说去蹦迪，现在这个蹦迪这个词儿呢也慢慢的又火回来了。对，大家一说马上蹦迪去。 对对对，总之就是一种这种非常嗨的一种文化，而且后来我们就发现在很多节目当中就会专门的配一个这个 DJ 的区，然后现场需要一些带动气氛呀，或者一起嗨的时候啊，这个 DJ 就会。 对，他会给你一段 freestyle，然后让你这个节目啊，就是符合他当时的那种现场气氛。其实我们这也应该配一个 freestyle。 对，我还在想，hello， 我们的 freestyle 不是我们的 DJ， 我们的 DJ， 嗨，你好。 对，在隐藏的最深处啊，有我们的 DJ 小伙伴，然后他在时时刻刻陪伴着大家。好，我们不要再装了。 这个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 freestyle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还有它引申出来的这个 hip hop 它的历史，还有这个rapper 啊 DJ 它的这种历史比较理论性的一点东西。接下来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咱们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特定的 rapper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也会有好多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呢，是一段非常好听好看的片花，请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Come on， 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98.2 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 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大，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祖先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得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所以啊，没有开始节目了。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 freestyle， 还有咱们这个嘻哈，包括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啊，给大家科普 一 下， 梳理和盘点。那么刚刚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嘻哈的文化的起源啊，它的大概是什么定义，包括它的一些元素，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元素就是 DJ， 对 ，DJ 月 ，DJ 左。然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元素，就是饶舌 ，rapper。 哦，这个厉害了，因为可能我是做不到的，大佐来一段。 这个我也做不到的。 好，那我们给大家介绍。 人家都是有专业这个会押韵的，你知道吧？ 对，我们就不跟大家瞎玩了哈。那么这个饶舌呢，其实啊，它是指说话或者是叫喊，而且呢是带着押韵的歌词，并且使用强烈的节奏作为伴奏，它这样的一种形式可以被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元素，比如说内容、唱流度，也就是所谓的节奏和韵律，同时呢还包括一个元素，就是呈现方式。那么这个饶舌有别于像吟诵诗歌，它呢是必须要 诗歌朗诵， 对，要必须要配合这个节奏的节拍来进行的。那么饶舌呢，它的英文词自源是 rap， 代表的也就是 俚语 的 演 讲啊、比曲式早一步呈现，也就是这种表演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它在古非洲文化当中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有它的踪迹了。在当代呢，非洲裔的美国人社群当中，用口头杂技叙述历史或者涉及押韵的斗嘴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这个经常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rapper， 这个就是黑人、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会自带这个 rapper 技能。 对，而且很多这个 rapper 他们就是很火爆，然后就有点像比拼你方唱罢我登场， 对，有点像斗舞的感觉， 对，有点在斗的这种样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国人，因为他毕竟也是起源于西方，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去 rapper 的。 我觉得有一点我是可以做到， 嘿，你那个是动舌头，不叫饶舌。 对，你看他那个里面饶舌词还带着那个卷音，就卷舌音。 对， 反正我正常语速下我都卷不了舌，就比较舌。对，哎，好了，你好像也不太行。 啊、 对，真的非常厉害啊！这些 rapper， 这也是呈现出来。你看他们就在大街上，然后两个小孩，两个这个黑人小孩，他们就在大街上当场就开始了自己的 freestyle，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对，所以说这些人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是自带 rapper 技能的，就是两个人天生就是两个人，你看说话的时候就会这个直接两个特别带压着韵的就跟你唱就是说起来了，或者是两个这个中年妇女两个大妈在吵架的时候也会用 rapper 来说， 这个菜便宜点， 便宜点， 五毛钱一块，两块，三块，怎么回事？ 对，其实他们是真正正是这个自带 rapper 技能， 就融入到生活当中了哈。就跟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地方，他们一些民歌调子，也是融入到这个劳动啊或者是生活当中来的。可能这个嘻哈 hip hop 在他们当地也是属于这种融入生活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这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三种，也就是 rapper 啊。那么第 四这个 rapper 呢，其实在中国最近也是就是应该。这个是近两年才特别火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rapper， 不像以前，就是那种他们， 就是所谓的中国风，但可能他还是融入了太多中国的元素。 对， 然后慢慢 就是现在慢慢的是接受了国外的一些 rapper 的元素，再加上你中国自己本土的一些音乐的风格，就是在这个中国本土风，就是加上中国风的之后，然后融入了整个全世界的这种 rapper 的风格。因为之前我看那个应该也是中国有嘻哈里边，应该是这个天佑。 天佑吗？ 天佑的徒弟。 对，天佑的徒弟有参加，对。 之前不是还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个 rapper 跟喊麦的大战吗？ 对。 rapper 说这个喊麦的，你这个不叫说唱，我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唱。然后这个喊麦的说啊，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只会学习啊，不是，只会模仿。啊，一点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啊！就是在之前在网络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骂战出现，后来怎么样就直接消失了，直接消失在人们的眼球当中了，也不知道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喊麦其实是可能是大家新创的一种，有点类似嘻哈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喊麦应该算是意义上的真正的本土的， 我们原创的啊，原装的。 说唱，那也不能算是说唱吧，反正就是一种音乐形式。 我饮酒醉。 对，之前那个吴亦凡也不是说这个天佑的徒弟说你这个不叫 rapper，你这个不叫 rap，你这个就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念古诗词，特别的 low。其实这个东西吧， 白日依山尽嘞。 好了，你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说唱也好，喊麦也好，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也好，你有人喜欢。 只要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听就 OK 了呀。 对，其实这是一种个性的一种表达。 嗯 嗯， 对。 对， 你就像是有的人他不喜欢 rapper， 他觉得 rapper 特别特别闹。 嗯。 然后你觉得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喊麦，觉得喊麦特别 low。 嗯。 对吧？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各样的这个音乐喜欢音乐的风格，你不能就是强说着就这个喊麦不算是说唱，说唱就是一定是模仿的，一点没有自己的元素。 嗯， 对。 对， 这个、还是 这个分析的特别的到位、嗯。我们要尊重每一种音乐的形式，因为毕竟这个音乐是可以啊帮助我们通过这种声音来表达的嘛。 嗯、 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两种啊，第三种关于嘻哈文化、街头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涂鸦。 嗯， 涂鸦 这个已经从音乐层面上升到一个文化元素了。 嗯， 嗯就是从这个 hip hop 到 rapper，、 嗯、 最后到涂鸦，应该都是在整个美国街头文化的这个嘻哈风格那种。嗯、 哎。没错啊，其实涂鸦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呈现，像咱们北京的798，然后咱们学校周围、 嗯、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周围的很多墙上啊， 对对对， 还有很多学校的这个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 挡石柱， 对，挡石柱，对，我就是圆球 的 那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上面都会就是应该是学生们自发然后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啊涂鸦上去的，特别的棒哈、啊 嗯、 也是彰显了个性。那么这个涂鸦呢其实大约是在1960年代后期， 挺有渊源的一个事儿， 对对对，然后是在美国产生的，开始呢也是政治家当做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此外呢，有一些帮派，然后也是用它来标记自身的一个势力范围，可能我们那个圆球就是他们那边流传、 嗯、标记一些自身的势力范围。对 对对，嗯，那么到了1960年代末，然后在费城的涂鸦创作家顶猫 Top Cat， 还有酷伯爵和玉米面包等，他们用签名式的图案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涂鸦文化，涂鸦也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嗯、 在1970到71年左右呢，涂鸦创新中心移到了纽约市，在那儿创作者追随着塔基183和崔西168的风格，将他们所居住的街道编号写在笔名后面。那么在作品呢是大肆的轰炸了整列火车，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全城都以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logo 了，在地铁系统当中是一度的沦陷啊、 嗯、对，其实大家要是在坐地铁的时候、嗯、你要是细心发现，其实在北京的地铁也是有好多这样的涂鸦出现、 嗯、或者类涂鸦、 对对对，你比如说在四惠站快要进站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小房子， 嗯， 就是从西往东，从西往东走的那个、嗯、快到四惠站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小房子，上面就是画满了涂鸦，然后应该是有一个列车就是停在那儿的一个地铁、 嗯、 上面也是画满了涂鸦，真的是挺好玩的那个事。 嗯，对，我刚刚还补充了一个是类涂鸦，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嗯、 同样还是地铁为例子哈，经常会有一些包车，然后在车的那个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哦、 可能是广告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文化宣传，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样式，所以也变成了一种类涂鸦的方式、 嗯、 那么这种还有一个就是涂鸦当中常出现一个是泡泡字体，那么这个泡泡字体也是在这个布兰克斯的创作群当中开始兴起的，而且在他们这样的一个风格当中变得更加的精细，他的创作者是崔西168，然后他呢在当时被称为狂野派，而他也是正式奠定了这个泡泡文化、泡泡字体包括涂鸦的艺术价值、 嗯、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从当年一个人人都特别反感的事儿、 嗯、 已经上升层到一个艺术层面的东西了，这个就足以说明咱们刚刚聊的那个音乐的风格呀、 嗯、 rap 也好，说唱也好、 嗯、 这个喊麦也好、 嗯、 它是慢慢会被大众所接受的，不管你现在喜不喜欢，以后咱们的慢慢都会上升到一个艺术层面的价值。 哎、嗯，没错，其实这个涂鸦它也是在帮助音乐来进一步的表达他们的张扬个性哈、 嗯， 在很多电影当中也是出现了，包括有很多跟嘻哈有关的电影，比如说1983年的电影《狂野风格》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的嘻哈电影，在片中的这个时期的纽约 涂鸦场景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呈现出了非常棒的视觉效果。那么还有一些书籍，比如说地铁艺术，比如刚才我们也有说到地铁哈，还有纪录片《风格战争》，也是第一波的嘻哈涂鸦介绍给了主流大众的出版品。那么在现在呢，其实这个嘻哈文化包括这个涂鸦文化也已经进入到很多画廊啊，包括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了， 而且它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流的艺术世界了。 哎，没错，嗯，所以说嘻哈包括这个涂鸦，其实他们都是 一种街头文化 的，对对对。那么接下来的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地板舞， 嗯，也是另外一种街头文化。其实咱们今天的这个 freestyle 啊， 嗯， 它可以引申出好多好多不同种类的街头文化，就是这个好玩的啊，不好玩了， 嗯， 反正都挺好玩的，我感觉 是，对，都挺好玩，都挺嗨的哈。 接下来这个是地板舞， 嗯， 啊，这个也可以说称之为霹雳舞。对，就是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孙红雷大哥，这个在出道之前跳过了一段霹雳舞，大家要是想看的话，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啊，特别好玩。 嗯， 对，这个地板舞呢是哥本哈根街头的地板霹雳舞表演啊， 嗯， 主要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霹雳舞，然后也是嘻哈文化的一员， 嗯， 啊，如同其他的嘻哈文化呢，地板舞也是大量借用了其他文化的成分，其中包括1930年代的这个街舞、非洲裔的巴西文化、中国武术、俄罗斯的土风舞，以及詹姆斯布朗还有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啊，与加州的放克风格啊， 嗯， 就是它是融合了好多好多东西才融合成了这个霹雳舞。 嗯，对啊，而且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早期跳地板舞也是霹雳舞的舞者多为拉丁裔的美国人，而不是这个非洲裔的， 因为非洲裔的都去说唱 了，都去说唱了啊，于是大家融合到了一起， 就是 变成现在的 hiphop。 这边在这个蹦极不正常，然后这边在跳舞， 嗯，然后说哎不错呀， 哎，一起吧， 于是都组队啊，就变成了现在的嘻哈，我老说嘻哈，对对对，然后是广州那边会这样说，好。我自己突然晃了一下神哈。那么其实像地板舞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比如说转头，然后侧头刷，包括风车呀，单手跳啊，手转啊等等，而且是姿态非常优美的，节奏感很强，哇塞，厉害了大佐， 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真的是这个霹雳舞的表演， 是吗？再来一遍，再来100遍， 不要了。 对，总之这种舞蹈，然后这种涂鸦，然后这种音乐，这种说唱，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出来这种街头文化的魅力， 嗯， 展现出来这种个性和张扬的这种感觉哈， 嗯。 那么其实我还想说一种，就是节奏和口技，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棒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整个的街头文化、嘻哈文化里边， 嗯， 这个口技啊，还有这个节奏的表演，它都是rapper、hip hop， 它都其实都是根据整个的节奏、口技而来的。 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口腔一定特别的灵活，反正我是做不到。然后，而且很多像阿卡贝拉这样的一种和声的方式， 嗯， 因为他们全部没 有 伴奏，对，里面都会含有这样的口技。然后，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嘻哈，然后 hip hop 这里面也会有口技的部分哈。那么它是元素第五大元素，也是文化当中的人声打击乐器，它主要是利用人的嘴巴来模拟打击乐器，创造出各种音乐的节奏、节拍和旋律的一种技术。你不要以为我发现不了，你是在打嘴，它是利用，也是在利用嘴巴了，其实在利用脸。 这个应该也算是。 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很好？ 好了，你够了。 好，对，然后它呢，其实只是一种不带乐器的一种即兴表演的方式，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音乐艺术和音乐文化，不时还有一定的比赛来呈现哈。 嗯 嗯，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嘻哈音乐的一些元素，其实不只是嘻哈音乐，是嘻哈文化的一些元素，五大要素，不知道你 get 到了没有，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更加接入融入我们生活的，就是嘻哈风格， 嗯，嘻哈风格 啊，我不知道大佐平时是不是爱穿， 我穿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风格。 大佐平时穿的是休闲风格， 对，就是老年人风格， 比较随意一点。然后其实更随意的就是 嘻哈 范儿的一些衣服， 大家看那种这个垮裆裤，或者是那种 大的那种背心儿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种街头风格，他把这个音乐啊、舞蹈、涂鸦、服饰、装扮等等捆绑在了一起，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强势的一种青年风格。然后这个嘻哈风格的服饰特点呢，就是超大尺寸 ，oversize。 对，最初来源于父母为了让处于快速成长的小孩不至于快速淘汰衣服，经常买大尺码的衣服给孩子穿，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带有叛逆般是不公的风格，就大家看到那种专门为这个胖人准备的衣服啊，或者是那种嘻哈范儿的说唱歌手。 我能说我小的时候两岁就已经有嘻哈服了吗？因为妈妈给我买过最大的好大 size 的衣服。 厉害了。 开个玩笑哈， 可能阿姨觉得你以后将会成为一个 MC MC 月， 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 在您那， 好。 这个最后把以上说的几类归结到一起呢，就是整个文化里边的嘻哈文化，包括这个街头文化等等等等。 对，所以说呢，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哈，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街头文化的梳理。那最后还是用同样的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榜单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今天的 freestyle。你 freestyle 了吗？一起来看吧。听说某凡同学在某节目当中使用了一个词，于是呢，天上地下人人都在用这个词，那就是 freestyle。 到底什么是 freestyle 呢？网络当中有这样的解读版本。 吉加拉波玛嘎蹦巴贝拉米阿拉波罗尼亚， 吉加拉波玛嘎蹦巴贝拉米阿拉波罗尼亚， 吉加拉波玛嘎蹦巴贝拉米阿拉波罗尼亚， 吉加拉波玛嘎蹦巴贝拉波嘎米阿拉波罗尼亚。 比多巴卡尼罗米拉达卡基基布雷卡，卡拉索德尼多加拉纳穆雷马卡雷纳，我卡托卡比拉卡卡伊萨贝拉拉马卡拉，爸爸妈妈罗卡比巴波拉古萨拉乌玛嘎。 啊哈，这应该是史上最萌最具回忆杀的 freestyle 了吧。其实呢，这个 freestyle 是源自于一种 hiphop 文化，也是一种 hiphop 的一个术语。不会 freestyle 怎么去玩嘻哈，怎么称自己是 hiphop 这些人呢？于是呢，我说 hiphop， 你说 freestyle， hiphop freestyle， hiphop freestyle， 好了好了好了，收哈。今天呢，给大家盘点了很多，要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 hiphop 这样的一种说唱形式呢？其实啊，你看看画面当中的这些人，他们就很自如，天生自带 freestyle， 是不是很厉害呢？我要 freestyle， 我不会 freestyle， 不会 freestyle 怎么能够称霸天下？怎么能够称自己是王者？哎，其实呢，最正宗的 freestyle 或者是最正宗 hip hop 人，他们都会打碟，打碟的时候可是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帅呢。要不我们看一看下一位小哥 ，Q 你啦！ Engine number 9 on the New York Transit line. If my train goes off the track,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Let's go. 什么叫做专业。哎，其实呢，不管是 hip hop 音乐，还是 freestyle 的歌曲，还是 freestyle 的各种各样的穿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活出自己。比如我们跟着节奏，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摇摆起来吧。 哇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啦。想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啊。然后接下来是拥有更多 freestyle 的挑战新歌声，一起关注吧。 嗯，好。 我特别想你，耶耶，我特别想你。 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